到太平洋，我与你去翱翔，飞得那么欢畅，是你的一张肖像，叫我这么多联想。我看见你眉头，我看见你鼻梁，我看见你面容，一些美好印象，是你的一张肖像，占据这刻的意向。只需非常留神，相信你的心必然超过限制。凝望眼前人，眼前人，我灵魂你，灵魂刹那接近，更加逼真。情是即刻想到你，已经即刻想见你。其实我挂念你，无限的神奇。即刻想到你，已经即刻感觉你，无论你远或近，这一刻我要吻。在场方可觉得欢畅，让你的一张肖像，叫我这么多联想。看到你调皮时，看到你困惑时，看到我已忘完一些美好印象，让你的一张肖像，占据这刻的意向。不必变身，只需非常留神，相信你的心凝望眼前人，眼前人，我灵魂你，灵魂刹那接近，更加逼真。情是即刻想到你，已经即刻想见你。其实我挂